大家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萧霞。 萧霞，今天呢我们送给大家一课，讨论一个美女哈，有些人很喜欢她，然后有些人特别讨厌她。 她是谁呢？ 章子怡 啊，这个名字相信很多的外国朋友都非常的熟悉。 近年来她应该是中国女明星的一个代表人物啊，曝光率最高的。那我们今天对话里的两个人物呢，就是代表着非常喜欢和非常不喜欢章子怡的两种人。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今天的理解问题。第一题啊，要问大家，对话中的女孩子她为什么那么喜欢章子怡，就是有哪几个方面啊，她是觉得章子怡特别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问题呢，是说对话里面的一个男孩子他为什么那么不喜欢章子怡，其实他就是也谈到了那几个方面，但是意见完全是和那个女孩子相反的，对吧？ 对，好像完全是针对那个女孩子说的那几点来提出他的反面意见。 对，但是他自己呢还有一些更多的理由啊，为什么不喜欢章子怡，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想问问你怎么看，你更同意哪一方的观点，喜欢还是不喜欢还是无所谓，为什么呢？好，今天的题目就到这儿，夏夏给我们来选择一些词语吧。 好，那今天的词语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先来讲一个成语，平步青云。那么平步青云就是比喻一下子到了很高的位置，就是说青云嘛，青云之上，就好像是到了空中 的那样，天上。 对，这个词呢其实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在职场上，比如说在公司里，突然就是老板把你提拔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职位，或者说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升职的很快，我们就会说啊，这是平步青云， 就是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的跨越，对吧？很成功，这个叫做平步青云啊。那我们今天第二个词语是什么呢？ 第二个词呢是跟演艺方面有关的一个词，叫出道。 出道，经常说什么明星刚刚踏入娱乐圈，这个就叫做出道，对吧？ 对，那这个词其实在更早以前呢，比如说你拜一个师傅学什么手艺，学成了以后呢，你就开始从事某一项工作或者事业，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出道。如果说大家对武侠小说感兴趣的话，就会经常听到啊，我出道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是，但是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呢，用在演艺明星身上比较多啊。 没错， 就我们日常谈话不会说啊，你什么时候出道的，除非你是一个明星， 对 吧？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土包子。土包子， 其实这个词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土包子这个发音。 对，那哪一个读音是正确的呢？ 正确的读音应该是土包子。其实我觉得这个词啊，大家还是读土包子比较，就是说可能 日常大家都这样读，是吧？虽然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错的啊。 没错，那土包子就是说指非常土的人，他没有见过世面的。 其实这个词是蛮贬低的，对吧？ 对，其实它就是说你没有到很多地方去看过，然后你经历的东西很少，所以你的言谈举止啊，穿着打扮看起来就都有点落伍的那种感觉。 这叫做土包子啊。哎，土包子和章子怡有关系吗？但我觉得下面一个成语形容它倒是非常的准确的，叫做沉鱼落雁。沉鱼落雁 啊，沉鱼落雁呢就是比喻这个女孩子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小霞字面上给我们解释一下。 好，那根据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水里的鱼看到了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啊，然后她就很惭愧啊，她就躲到了那个水下面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天上的大雁呢，看到了美女以后就是 觉得自己很惭愧啊，我这么丑，对吧？然后也掉下来了，飞也飞不高了，是吧？ 对，那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惭愧，就是说非常吃惊吧，就是会有那种 漂亮晕了， 就 对， 就 这种感觉。其实跟这个成语类似的一个词还有就是羞花闭月。 哦，就是花和月亮看到它都比不过，或者很吃惊，对吧？ 对，那其实这两个成语跟中国的四大美女有一点关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查一下， 或者来问我们啊。沉鱼落雁，这个就是美到极致的意思。那夏夏，下面我们看什么词语呢？ 下面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笑掉大牙。 哼，那么好笑，连牙齿都掉了。 对啊，其实这个词比较容易理解。那么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用到，而且经常是就是说你对别人的一些意见表示反对，你嘲笑他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你真是让我笑掉大牙，就是说非常的可笑。 没错，所以这个嘲笑嘲讽的意味在这个词里是最重要的啊。 没错， 如果一个人他说了个很好玩的笑话，你用笑掉大牙就不是那么准确了。 对你可以说啊，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绯闻，绯闻也是读音上像那个土包子一样啊。 对，刚才朱琪的发音非常的标准，就是说是绯闻。但是呢，如果说在中国生活过的朋友，你们听到的可能就是绯闻 是 这样的发音。绯这个词其实就是一种颜色，一种红色，桃红色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桃色新闻来代替这个绯闻。那么绯闻的意思就是说，一般是男女关系的 感情上面的 这样的一些传闻，那么一般都是不太好的新闻。 对， 大家经常在媒体上听到的，比如说某某女明星和某某男明星他们之间有绯闻，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非常的暧昧，非常的密切。 对，这个叫做绯闻。那走马灯是什么意思呢？走马灯， 走马灯呢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彩灯。这种灯比较特别， 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哦。 对， 它会转。 没错，它因为根据物理上的一些原理吧， 里面有一个蜡烛对吧， 对，然后受气流的影响，这个灯就会转，而且这个灯的每一个面上面都会有那种彩色的纸剪成的人或者动物的这种形象。 是吗？ 对，除了马还有别的动物都可以。那这个灯就非常的漂亮啊，晚上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会转嘛，它转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面上的那个图像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说走马灯现在比喻的是什么呢？ 比喻换得非常的勤快， 经常会出现变化改变啊，比如说换男朋友像走马灯一样。 对， 就是、天天 这个表达很常用的， 天天看到是不一样的啊。好，那大亨是什么意思呢？ 大亨呢就是说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行业中非常有势力的人。我们的对话里说到了一个美国大亨，就是说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人， 然后也很有钱的对吧。 对， 这个叫做大亨。 那么还有经常听到的，比如说金融大亨、媒体大亨、地产大亨，这个就是说在某一个行业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好，前面我们看了一个词绯闻，现在我们来看看把绯闻炒出来的狗仔队。狗仔队， 狗仔队这个词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意大利文， 对， 但是在中文里就翻成狗仔队呢是香港人这样翻译 的。 狗仔的意思就是小狗嘛。 其实也蛮嘲笑贬低这些记者的啊。 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追踪拍摄一些名人的隐私的这样的记者。 对，就是挖这种小道消息、花边消息啊，这个叫做狗仔队。下面我们看两个词语哈，一个叫做够格，还有一个叫够呛。 这两个词虽然都有一个够字，但是意思其实相差很多。 对， 那我们先看够格吧。够格的意思就是说够资格，有这个资格，符合一定的标准或者条件。 对的。那么够呛是什么意思呢？ 够呛就是说非常的厉害，它呢是形容程度很深，一般就是觉得比较难以忍受的这样的够呛。比如说哎呀，我今天真是累得够呛，就是说我真的是很累很累，然后今天热得够呛。 好，那笑笑，我们在听文章之前呢再看最后一个用法，小肚鸡肠。小肚鸡肠 啊，其实这是一个成语。小肚鸡肠就是说比喻一个人的气量很小，就是有点斤斤计较的，不考虑大局的这样的意思。 但我好像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人家说小鸡肚肠，小鸡肚肠。 对，但是这个用法是错的，所以请大家注意，这应该是小肚鸡肠。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说成鼠肚鸡肠，就是老鼠的肚子、鸡的肠子都是非常小的嘛。 好，那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今天关于章子怡的对话。 章子怡真是越来越漂亮了，瞧这气质。 啊，你是什么眼光？她也算漂亮，我看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北京小姑娘了，只不过是运气好遇上了贵人，才平步青云一路爬到了好莱坞，捡了个头号中国女星的封号。哎，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哎，你这是什么心态？我们自己人在外发展的好，应该为她高兴才对，你怎么还拆人家的台呢？我觉得子怡挺好的，长相清秀， 刚出道时像个邻家小女孩，这几年见了世面，就越发有韵味了。 所以说你的品味有问题嘛？说得好听点是邻家小女孩，其实就一土包子。中国比她漂亮的女孩一抓就是一大把，她要脸蛋没脸蛋，要身材没身材，面黄肌瘦，简直就是营养不良，扔在人群里绝对没人注意。只是到了好莱坞，物以稀为贵，才被捧上了天，觉得她是沉鱼落雁的东方美人。 得了，你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章子怡的身材比那种胸大无脑的女人强多了。再说她有今天的成就也不是光凭长相，她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还特别努力。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她经常是一边化妆一边背台词，还和老师练习英语。你没发觉她的英语好多了吗？ 好了一点也没必要到处卖弄吧，亏你还觉得她有演技，真是笑掉大牙。谁不知道她有今天都是靠男人，每拍一部戏都和导演或男主角传绯闻，男朋友像走马灯一样换，什么张艺谋、成龙，现在又搭上了美国大亨，真是服了他了。 你这么说他对你有什么好处？那些都是狗仔队炒出来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再说了，人家也有恋爱自由啊，谁规定明星不能谈恋爱了？ 是能谈，但也没必要那么快、那么多、那么宣扬吧，生怕有人不知道。你说说，他哪点够格拿几百万美金的片酬？而且我觉得他假的够呛，成天装清纯，真让人受不了。 奇怪，他又没招你惹你，你要这么说他。而且社会上跟你一样无聊的人还真不少，什么都看不惯，显得自己多清高多有水平似的。可怜人家章子怡啊，外表看着风光，活得还真不容易啊。 他不容易，吃香的喝辣的，坐奔驰开宝马住别墅，还有一群保镖跟着，要有多威风就有多威风。要不怎么说女人有心计就能成功。 晕，你一个大男人还这么小肚鸡肠，难怪被人甩。 好，赶快来解答今天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女孩子那么喜欢章子怡呢？从哪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长相。这个女孩子觉得章子怡长得非常的漂亮，很清秀， 对， 而且呢就是有韵味。 她原本的这个五官啊，是像邻家小女孩一样的很清秀，然后这几年呢说见了世面，对吧，有那种特殊的魅力气息。那还有一个理由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说章子怡非常的努力。这个女孩子举的例子呢，就是说她经常是同时做好几件事情，别人在给她化妆，然后她自己背台词，然后还有个英文老师在和她练习在教她，所以成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最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小 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章子怡的演技很好。 这个其实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意见啊，但是可能他在中国同龄的就跟他年龄一样的女演员当中真的还算挺不错的，是吧？ 对，但是我们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主人公这个男孩子，他就觉得章子怡没有演技、就是、 然后也不漂亮，面黄肌瘦的像营养不良。那这个男孩子呢就觉得章子怡其实也没有很努力，他成功主要是靠和比如导演啊然后男演员传绯闻，对吧？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看个人的角度吧，有的人会觉得闹绯闻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他懂得把握机会啊。 或者像我就觉得这是真的感情啊然后这个男孩子还觉得章子怡是太高调了，对吧，很喜欢卖弄，然后呢也有一点假 这个就是说我觉得章子怡的努力是不管喜欢她的人还是不喜欢她的人都必须承认的这一点、但是我也觉得的确是有一些卖弄啊。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好像说在一个国内的一个什么宣传活动中吧，他也坚持说英文，那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没有必要了吧。 所以我们今天第三个问题，你更同意哪一方的观点？显而易见，萧霞同意那个男生，然后我同意那个女生我认为章子怡每一次的绯闻都不是绯闻，是真感情 我觉得 Jenny 你真的是非常的纯真的那种感觉，报纸上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 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我喜欢他，我觉得每一个人自己有了成见，有了你对于一个事情的看法以后呢，同样一件事你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理解它 也有可能就是有一点先入为主的这样 的 观点的 那今天我们这个文章词语很多，那么能说的也很多，可是时间不够了，我们还是赶快去重温一下今天的对话吧。